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經濟就非常之強大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嗰陣時咧，我都講啦，就話佢亦都採取咗真係凱恩斯嘅政策咧，即係嗰陣時啱啱七十年代初啦嚇，即係尼克遜上台啦，佢都話我哋而家個個都係凱恩斯主義者啦，咁樣嚇 ，we are all Keynesians now。咁但係其實有一班人咧，即係就好唔開心，好唔開心嘅嚇。嗱咁啊，奇怪呢樣嘢就好有趣。我喺呢度都講過，呢班人其實係兩班人，但係都係一班人。就係咩？一班就學者，一班就權貴。咁權貴同學者有時係分唔到嘅噃。個問題，但係個問題又唔係完全重疊嘅。個意思即係話咧，有一班人咧，佢唔係從利益出發，佢係從認識出發。你明唔明？我成日都講世界係兩樣嘢決定啫嘛。 OK， 即係除咗你飲醉酒打人嗰啲唔算數啊。唔係認識就係、 是、利益， 唔係利益就係、是、 就係認識啦。 冇錯啦。仲有第三樣咩？當然你信仰都可以話係嘅，咁信仰可能超乎認識啦，但係即主要嚟講，但係個問題慘就慘在咧、其實喺右派嚟講咧，其實利益同埋認識咧， 係同一回事。 係啦，根本其實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幫緊權貴嘅、因為佢個認識上佢認為呢樣嘢係啱啊嘛。但係其實最後個客觀效果，咪就係幫權貴咯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呢樣嘢咧，即係如果你要分析落嚟係好複雜嘅，即係你捉住一個。嗰啲嗰陣時啲大學教授，我成日都話芝加哥嗰啲經濟學家，你將佢測謊機啊，或者將佢呢個即係酷刑啊咁樣，你佢都話覺得佢信嘅嘢係啱㗎。不過咁啱佢幫到權貴啫嘛。 但係其實嗰陣時已經係經濟復甦㗎咯。 係啦， 佢哋都係會覺得係唔啱嘅。 唔啱，唔啱。嗱嗰陣時咧，其實佢正正就係話即係佢唔會咁講嘅。佢嘅意思話我哋而家呢個經濟唔夠自由。因為政府干預太多 ，OK， 即係話 對有錢人嘅抽税太重， 會唔會真係覺得唔夠好啦？即係就算而家係 啦，即係話咧，如果我哋係將呢個政府話趕出去所有嘅經濟領域，嚇、即係叫積極不干預啦，我哋香港以前叫做啦，係嘛？呢句説話好似係夏鼎基講嘅 ，Haddon Cave 講嘅，積極不干預，但係咧一般嚟講，我哋資本主義就叫做自由放任政策，嗰、那個係法文嚟嘅，就是、laissez faire 啊嘛 ，laissez faire 就係、是、即係放任自由嘛。咁佢話咧，我哋日完全偏離咗自由放任政策啊，特別係海耶克嚇、即係呢個奧地利嘅哲學家、經濟學家啊，哈耶，同埋呢一個芝加哥嘅 Milton Friedman。咁我諗佢哋係真心相信呢樣嘢嘅，係嘛？即係佢覺得咧，其實你解除曬一切嘅束縛，政府盡量唔干預嘅話咧，我哋嘅經濟肯定只會更好。因為佢亦都覺得更加公義喎。點解更加公義咧？就係話，喂。你向有錢人抽咁重税就唔公義啦，因為我係辛苦賺翻嚟嘅，係嘛？咁有乜理由咧？即係窮人你抽咁少税，即係百分比啊！有錢人你啊抽咁多税，咁啊打即係挫折我嘅創富嗰、即係精神啊，咁諸如此類啦。咁佢係覺得唔啱咁，所以你好難講。譬如你話弗利文嗰啲，佢係咪真心信佢嗰套嘢，因為真心幫權貴咧？可能兩樣都係嘅喎。係嘛？即係認識就係利益，利益就係 認識啦。 認識係嘛？所以呢個世界咧就永遠都係嘅，利益同認識結為一體咧，就係、是、世界上最可怕、最可怕嘅。咁當然，所以共產黨嗰啲官僚都係咯， 係 黨委書記都係咯，係嘛？即係一樣嘅啫。其實真係左嘅邪惡同右嘅邪惡係冇分別嘅，邪惡就係邪惡嚇、你左可以有左嘅邪惡，右可以有。 右 嘅邪惡冇分別嘅，其實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即係我幾咁強調科學理性就咁解啦嚇。但係當然即係科學理性都俾人批判啦。後現代嗰啲又話科學理性根本就係邪惡。哇！咁啊真係，佢我哋嘅世界就係因為科學理性搞到咁邪惡。 哇！ 真㗎， 真係 好難拗嘅， 冇得講咯。 係真係好複雜啊！所以唔係我即係咁，所以要大家多啲諗咯，多啲反思啦嚇。即係你大家都雖然我知道你好中意聽我講嘢，不過我相信一樣即係唔使我講你都知㗎啦。我講嘅嘢你千祈唔好信曬，係嘛？一定要非常有批判性咁樣嚟去吸收啊！好啦，咁但係咧，我就講翻啦，即係我呢啲，梗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嚇。咁其實咧，某程度上咧，佢哋係真係幾十年嚟咧，疾服咧係叫做精心計算、苦心經營，就係、是、圖謀復國嚇、即係我誇張啲，唔係真係復國嘅，我甚至叫復辟添。咁復辟咧，咁但係真係佢哋兩個咧，先後咧亦都攞咗諾貝爾。經濟學長海耶克、好似 隔幾年嘅啫，好似一屆可以贏克羅先，然後弗雷明攞先嗰陣時係七十年代中咁上下嘅。咁所以咧，亦都咁啱，我上次講過啦，就係七三年嘅石油禁運。嗱，七一年咧就尼克遜就將美元咧就同黃金脱鈎啦。 嗯。 啊，因為嗰陣時實際上佢頂唔順啊，因為嗰個經濟咧。即係個發展唔理想啦，而即係個日本同埋德國走緊上嚟啦，我都講過啦，其實即係歐洲嗰個好出名就叫馬歇爾計劃啊嘛 ，Marshall Plan 啊嘛，咪就係幫重建歐洲嘛。咁當時咧，其實你某一程度上咧話，美國其實根本就可以直情將成個歐洲變咗佢嘅一部分，就算唔係吞併咗都變咗佢嘅殖民地都得。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即係美國當時咧，因為個世界變咗啦，即係佢覺得呢個唔係最好嘅方法。啊，因為我哋唔需要用政治或者軍事上，我哋其實喺呢個經濟同文化上咧，特別係經濟上已經夠噶啦咁樣樣。咁所以佢咪建立咗嚇，即係有呢、這、一個歐洲共同市場啊。咁然之後最重要就嗰個 NATO 啦，就係、是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啦，呢、這個軍事組織啦，其實就圍堵蘇聯啊嘛，嚇、啊、就係、是、呢個共產主義國家啊嘛。咁啊 NATO 咁當然啦，講個笑話好似呢條有冇提過啊？就本來係 North Atlantic Treaty。Organization 啊嘛，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，咁但係啲人就叫咩啊？ 叫咩啊？冇聽。 No action, talk only 啊，即係話大隻講，即係講咗唔使做，佢都叫做 NATO 啦。咁但係 NATO 咧，其實真係喺蘇聯嘅角度嚟講咧，係真係咧就嬲到不得了嘅，係嘛？咪以前大家就盟國嚟嘅，即係為咗打納粹德國，打呢個法西斯嘅即係意大利。咁但係而家一完咗嘅時期咧，你就完全圍堵我。咁樣咧，你呢個 NATO 咧就將佢即係重重圍困，不得已，佢後嚟將嗰啲咁樣嘅有核彈頭嘅導彈咧，就部署曬喺呢個即係周邊嚇。咁、啊、當然啦，有一段時間咧，佢都有個緩衝嘅，嗰、那個緩衝就叫做東歐啦嚇、啊。因為東歐嗰啲國家咧，波蘭啊、匈牙利嗰啲咧，其實走曬共產主義啊嘛，咁啊變咗係蘇聯嘅附庸啊嘛，都有個緩衝。但係後嚟咧，蘇聯解體，緩衝冇曬。嚇、啊！即係嗰啲全部親曬西方，咁但係美國咧仲係逐步步進逼。喂，其實冷戰都完結咗啦，係嘛？即係照計就唔會打啦。但係美國都仲係步步進逼啦，係要想話甚至喺波蘭啊嗰啲地方咧係部署嗰啲叫做中程導彈啊。 嗯。 嚇 ，INF 啊，屬於叫做 Intermediate Nuclear Force 啊，其實佢個全名。但係嗰啲中程導彈咧，其實過去起碼真係呢幾十年咧，其實都係美蘇同埋美俄啦，而家嚇美俄之間咧一個最大嘅問題。其實俄國嚟講咧，呢種係一種非常之挑釁同埋一種非常之敵意嘅行為嚟嘅，係、嘛？點解你要部署呢啲咁啊？係啦，中程嘅核彈、哦、隨時打過嚟莫斯科、哦、聖彼得堡係嘛？咁、呢個好荒謬啦。好啦，咁但另一方面咧，美國扶持日本，我講過啦，係嘛？本來你喺美日嗰陣時喺太平洋戰爭打到直情，哇！真係死死下，大家幾慘烈啊！但竟然後嚟咧就係、是、大量泵錢落去輔助日本。都係為咗圍堵共產中國、啊、呢邊嗰邊就係共產嘅俄羅斯，即係蘇聯。咁但係咧，後嚟呢兩個國家都話呢兩個民族，即係日耳曼民族同埋大和民族咧，就真係 E.G. 班㗎啦，真係頂呱呱，好勁呢兩個民族。哇！喺好短時間起嚟啊嘛，美國都頂唔順啊嘛。咁嗰陣時咧，咁佢咧就所以有幾樣做咗幾樣嘢嘅嚇。佢、啊、第一咧就七一年嘅時期啊，就同呢個黃金脱鈎。咁即係差唔多，基本上任佢印幾多銀紙都得啦。咁但後嚟都唔掂喎。後嚟嘅時期咧，就佢個出口啊唔夠日本同埋德國嚟咧。所以即係喺1985年咧，14年後咧，佢仲有一個秘密會議咧，就逼馬克同埋 yen 咧升值。呢個就叫廣場協議啦 ，Plaza Accord 啦、啊。其實咧就係喺美國嘅一個 Plaza Hotel 嗰度進行嘅。咁卒之咧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因為兩個都係受制於佢嘛。即係德國，即係西德啦，講嗰陣時未統一啦，同埋日本咧就升值啦，咁啊於是1985年啦喎，咁但係咧嗰陣時嚟講咧，其實已經有個好大轉變啦，就1973年嘅石油禁運啦，就係中東嘅產油國石油禁運，因為佢哋發覺咧，哇，大家互相咧地去競爭嘅時期咧，大家咁嘅割喉式嘅減價戰咧，其實好傷害自己嘅利益。因為嗰陣時啲石油啊，根本即係源源泵出嚟咧，仲平過水咁樣啊，咁於是佢哋結合起嚟。就正如有一段時間叫禁運，叫 embargo 禁運咧，其實佢就係想控制嗰個供應嚟提升個價格，啊，令到以後每買一桶咧，我哋嘅國家收入多啲，嚇、啊，咁咧禁運，咁咧就嗰陣時越戰就打得好緊要啦，嚇、啊，即係美國有個開支好厲害，後嚟咧其實這個金賴迪過身之後咧，就呢個詹森總統上台咧，佢又推行一個咧叫做。Big society 定 Great society 嘅社會政策咧，即係又係更加強化嗰個嘅一個福利嘅社會啊，咁個開支又好大， 咁所以咧好多好多呢啲問題咧就出現咗我上次講過個滯漲啦，啊 stagflation 啦，啊咁 stagflation 之後咧就卒之俾呢個右派咧就有呢個機會，咁就係藉住1979年喺英國戴翠爾夫人上台，1980年列根上台。咁之後呢其實呢兩位仁兄仁者呢就隔住大西洋遙遙相對啦，即係同氣連枝啦。咁佢有幾樣嘢大家就勁啦攻擊啦，我試探舉幾樣最觸目㗎啦。喺、 啊、 英國當然呢戴卓爾呢就係、是、去砌工會。因為當時呢其實個工會嘅勢力真係大得好緊要。咁甚至呢係影響到個經濟影響生產，即係佢即係不當然啦，即係不斷要提升個工資啊，提升個福利啊，削減工時啊咁樣。咁就卒之呢就嗰陣時嘅英國嘅經濟係唔好嘅，於是咧就戴卓爾上嚟咧就鐵腕政策就打擊工會，其中最勁嗰次咧就84年就係、是、同嗰啲煤礦工人對抗，嚇、啊 嗯、 就出動到直然啲嗰啲警察啦、騎曬馬咁樣咧，全部打到頭破血流嘅，啊即係嗰次好似應該有人死添嘅，咁但係總之砌咗好耐嘅，即係嗰啲工會嗰啲咧又罷工啊又絕食啊乜都出動曬，但係咧即係佢寸步不讓。咁最後就打冧咗工會啊！咁、 嗯、 當然啦，你話有冇收買啊、內奸嗰啲一定有噶啦，唔使講啦，咩手咩伎倆都出曬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另一個咧就係、是、推動私有化啦，唉、哎，就係、是、今日講我哋嘅主題啦，就將好多嘅即係傳統以嚟都係國營嘅企業， 嗯、 或者咧即係我哋叫公營機構啦，或者係公共事業啦 ，public utilities 啦嗰啲啦，係嘛？即係供電啊、供水啊、鐵路啊、電信啊、呢、這個煤礦啊，以前全部都係即係國家嘅嚇。咁、啊、但係而家嚟講咧，就全部私有化啦。咁呢個就係佢 privatisation。另外一個咧，列根嘅方面咧，其實當然佢都係打擊工會啦。但係其實傳統嚟講咧，美國嗰啲工會咧一向都已經渣過英國工會㗎啦，因為美國撳得好緊要嘅。咁但係都有嘅。但係列根上台咧就砌啦，佢特別有一個好出名嘅就係砌咩咧？就係、是、砌當其時全國嗰啲叫做喺機場嘅航空控制員、 嗯、 叫做 Air Traffic Controller 嚇、啊，航空管制嗰啲技術人員咧叫 ATC。咁 ATC 罷工，要求改善待遇。咁、 啊、 但係卒之咧，列根間大膽到佢話：你哋全部參與罷工嗰啲，我全部炒曬，一炒咗萬幾個 ATC，、 啊、 而且講到明咧係永不錄用。哇！佢直情咧，我唔記得咗啊！你要睇翻嗰段歷史啦，等等。佢直情即係唔知喺邊度調好多人嚟去夾硬頂住嗰啲位啊，咁樣啦嚇。因為本來你冇咗咁多嗰啲航空控制員咧，你啲飛機亂曬龍啊，即係起飛啊、降落啊咁樣。 好難取。 咁係好大打擊噶嘛。咁、但係佢最後都過到呢個關。啊！即係列根就打冧咗佢。咁當然列根另外一個咧就影響到我哋今時今日啦嚇、啊，就係呢個2008金融海嘯啊嚇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咧就叫做對金融界嘅去監管，英文叫做 deregulation 嚇、啊嗯。或者咧我哋咁講，其實列根上台之後咧，佢做咗兩樣嘢好緊要。第一就大幅減税，減有錢佬嘅税，由38% 減到28%，減咗10%喎。啊、有錢佬嚟講，咁第二咧就係、是、對大幅放寬對金融業嘅監管，嚇、啊、就是、financial deregulation，、 嗯、 啊就是、你哋自己調節嘅，啊即係市場會自己調節噶啦咁樣。咁當然大家發覺咧，原來就唔掂，就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啦，係嘛？好，咁我哋咧休息一陣咧，翻嚟再睇清楚即係、就是、私有化，即係嗰個即係、就是、for and against 啊各方面嘅理據。